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对镜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人的记忆隐藏。我听到了一个美妙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